山吗？我深深觉得有一股暖流流过了我的心窝，你不用再说，不用对我说，鲜花表示什么，友情的爱深深觉得有一股暖流流过了我的心窝，你不用再说，不用对我说，鲜花表示什么。